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听天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他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他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，演播小燕。 出乎我的意料，苗秀华就在这个时候变得很有耐心了。他扫了扫花盆们，然后说：你们经理出门办事儿了是吧？他忙我们能够理解，不过今天是工作日啊，你们经理再忙也得回单位吧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他。说完他便坐到前台斜对面的沙发上，又拍了拍扶手说：哎，小林呢？来来来，你也来坐。我只好挨着苗秀华坐下，跟他一起等那个繁忙的物业经理。花盆们呢，既不轰我们，也不跟我们说话，总之是把我们当成了屋子里的两件摆设。他们叽叽喳喳地聊起天来：哎，你的男朋友有车没有啊？我又买了一件打折的毛衣。诸如此类，聊得还挺热闹。没过多一会儿，我就无聊起来，拿出报纸开始看，苗秀华却捅了捅我说：哎，别光愣着呀。我说：没愣着，不是在等人吗？等个屁呀。苗秀华爆了一句粗口，然后小声说：看来呀，你还是没有经验。你觉得那个经理是真的出门办事了吗？啊，出门办事了，怎么车还在门口啊？他肯定是做贼心虚，所以故意躲着我们，想把我们耗走。以前厂子里的那些领导都用过这招，我早就司空见惯了。我表示要等，就是想稳住他，以免打草惊蛇，他再从后门逃跑了。而你呢，现在得找个机会溜到办公室里去，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苗秀华的分析令我深感有理，前两天我还觉得他幼稚简单，现在却又感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简单。或者说，苗秀华只是在人情世故上有点一根筋，但是在具体的战斗中又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手。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了苗秀华这个人的奇特，同时又想，只有这样奇特的人才能够多年如一日地将战斗进行到底吧。按照苗秀华的部署，我假装站起来对他说：苗姐，我给您买点水喝吧。然后就从物业的前门走了出去，绕到那栋板楼的背面。大凡底商都是开有后门的，我绕着刚刚竣工的甬道走了半圈，果然找到了暗度陈仓的路径，越过几个废旧的纸箱子，进了后面的走廊。 来到写有物业经理字样的塑料牌下，我听到前台的那两个姑娘还在继续的叽叽喳喳呢。连门都没敲，我就拧开了经理办公室的门，煞有介事的办公桌的后面果然坐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又嫩又白的一张脸，锃亮的背头，穿着一身黑西服，正用一嘴标准的京腔对着电话砍股票呢。哎，行了，甭说了，赶紧重仓买入，起码200万，否则别怪哥哥没提醒你啊，这可是发改委的内线消息。其玄而又玄的架势让人想起早年间美国大使馆门口那帮外汇贩子，而这人大抵就是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他大姨妈的那个儿子了。两个人的眉眼儿，嘿，居然还有点像。看到我之后，他立刻捂住听筒。哎，你谁呀？我学着苗秀华的口气回答他。我是谁？我是业主。然后高声地吆喝起来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经理在这儿呢。物业公司的前厅传来一阵小跑的脚步声，旋即苗秀华突破了两个花盆的阻拦，冲进了经理办公室。他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，哼，感情您在这儿呢。经理想稳住阵脚，他说了一句谎，我刚回来开会去了。然后往大半椅上一靠，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我们说，你们有什么事儿？反映情况的话就快点说啊，我还忙着呢。他的口气转眼又变成了一个大老板的样子，都好像我们成了群众了。苗秀华却也不慌不忙，从随身拎着的布书包里拿出一样东西，啪的往办公桌上一放。聊正事儿之前，还是先来段小插曲吧。苗秀华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是一支录音笔，一摁键，喇叭里就传出了方才前台那两个花盆的叽喳的声音。 哎，你男朋友有车子吗？哎，你看这个毛衣我在网上下了一款，怎么样，便宜。哎，你男朋友怎么跟你说的？ 我说这可是上班时间啊，大经理，你们那几位小姐，哼，玩游戏的玩游戏，瞎扯片的瞎扯片，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啊？他们年轻不懂事儿，您可一把岁数了，还是领导，您说说，物业公司是不是用我们业主的钱养着的？是不是？我们养着一帮白吃饭的，我们有病啊？那还不如养两条哈巴狗呢。苗秀华正色道，音调一如当年在管厂一般豪壮。从我这个旁观者及助手的角度可以看出，苗秀华使出这一招可谓是一石二鸟的用意，既惩罚了那两个怠慢我们的花盆，又给了物业经理一个下马威，以便在此后的谈话中占据上风。如果我是一个电影里的汉奸，我会不由得赞道，勾，实在是勾。而通过这一次的并肩作战，我还惊奇地发现苗秀华的战斗风格也有了相当的改变，他不再像过去在厂子里那样横冲直撞以硬碰硬了，他开始讲求技巧和策略了，甚至说是学会了耍手腕，那也不为过。哪个老太太想得起来揣着录音笔来维权呢？估计为了使用这东西，苗秀华昨天晚上在家向女儿学了好久呢。果然，物业经理也明白眼前的这个小老太太不是等闲之辈了，她半张着嘴拖长声啊了两秒钟，当时换成了满脸堆笑的表情。啊，这些孩子上班不用心啊，我们一定批评教育，我们还得按照规章制度办。 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，嘿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点您放心。不过咱们还是有事说事儿。您家里有什么问题啊？苗秀华说：“ 问题吗？太严重了。口头再说一遍也麻烦，我都写下来了，你自个儿看吧。” 他说着，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小沓打印的纸，放到经理面前。我一瞥，其内容正是控诉小区绿地变成停车场的，后面还附有工地的照片，以及当初卖房时的广告宣传单，文字材料还是用电脑打出来的，估计这也需要他家里人的帮助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经理只好拿起材料做认真研读状，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，用十分推心置腹的口吻说：“ 哎呀，大姐啊，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哈，我也很无奈呀，不过呢还得实事求是的跟您说，哈哈，这事儿啊不归我们物业管呢。”“ 你们不管谁管啊？”“ 开发商啊。”“ 我们物业只负责管理，而开发商才管建设。”苗秀华冷笑一声看了我一眼，而听到这个人如此肆无忌惮的扯谎，我也坐不住了，腾地跳了起来，对那位经理说：“ 嘿，你还真别跟这儿踢皮球啊，别把我们当傻帽。开发商那边我已经去问过了，他们说在小区里建停车场就是你们物业公司的主意。怎么着，需不需要我给他们的人打个电话，咱们现场对证一下？我愿意找您来谈啊，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了。如果您再不说实话，那我们只好上法院。” 被我这么一吆喝，物业经理果然打起了磕巴，然后又打了个哈哈。 这说哪儿的话呀，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奔法院了，多伤和气啊，是吧？多伤元气啊。 我刚才的意思啊，是说物业公司应该和开发商一起把咱们的小区建设好，把业务服务好。您肯定是听差了。至于小区里的问题呢，这么说吧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对吧？罗马建成了，万一有点小毛病，那也不能指望一天之内就能修好，对吧？咱们还得互相体谅，多方配合。 行了行了，别扯罗马的事儿。罗马的绿地又没有变成停车场。 苗秀华再次打断他，接着质问道：“ 你们有什么权利说改建就改建呀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” 物业经理被逼到了墙角，也不再虚与委蛇了。他叹了口气，眉毛忽然往下一掉，成了8:20，嘴巴也变成了一座拱桥。“ 哎呦，说实话，我们也有苦衷啊。” 我问道：“你们能有什么苦衷啊？”“ 哎呦，您到外面啊，扫听扫听去，人家万科首开的房子啊，都是多少钱一平米的物业费啊？那起码3块呀，有的小区都5块6块了。可咱们这儿呢，跟房地产公司掰扯了半天，人家才答应定在1.5块，说是怕物业费定贵了，房子不好卖。现在倒好，他们把房子都卖出去了，赚得盆满钵满，拍拍屁股人家走了，我还得独立核算。得用这1.5块来维修运营，还得养那么多的员工，哪儿够啊？” 得，既然二位已经问到这儿了，那我呢，也只好实话实说啊，我是没办法，才打起了现在的这个主意，指望呢，用停车场的收入来贴补物业公司的费用。没有物业公司，那将来谁来给咱们站岗防小偷啊？谁来给咱们修管道换灯泡？谁来帮咱们收邮件收报纸？ 说到底，我这还是为了咱们业主好啊。你们在这儿住着，我们在这儿上着班，都是街里街坊的，你们倒赖上我了，我多冤呐。说来说去，倒成了他冤了。哼，这什么逻辑呀？ 而苗秀华干巴巴地眨了两下眼睛，却似乎要被这位物业经理的话给绕进去了。我赶紧又开了枪，从根源上驳斥了经理的歪理。我的论述如下：其一，不管怎么说啊，物业费定为1.5块，以及小区里应该有绿地，这都是当初跟我们说好的，不能说改就改，改了那就是蒙骗消费者。其二，不要拿万科首开那些高档小区说事儿，人家高档小区的物业费虽然收得高，但是服务的质量还高呢。你们可没有拿出物有所值的服务来让我们看到。其三，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，饶是1.5块的物业费低了点，但你们这种小物业公司的运营成本还低呢。拿小区总面积乘以单价，再减去支出，算一算，肯定还是能够盈利的呀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哼，这点账我还是算得清楚的。而在这种前提下还要建停车场，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。一是你们的管理水平太低，还没有正式进驻就导致了入不敷出；二是贪得无厌，只想着搜刮业主的民脂民膏。也不知是从历史上哪位雄辩知士那儿寄来的口才，我这番话说的条理清晰，气势充足，态度不容置疑。说完之后，我又用影视剧里正面人物才有的目光雄赳赳地鄙视着物业经理。嘿，我注意到苗秀华在一旁轻轻地点着头，似乎在赞叹我的超水平发挥。而那位白嫩的经理则一下子蔫了，脸色有如防冷涂的蜡，居然黄了一层。经理可怜巴巴地说，那我们再研究研究啊，办什么事儿嘛都需要时间，对不对啊？我现在也不能把绿地给你们变出来啊。趁此机会，苗秀华立刻下达了我们的埃的每吨书。那好，给你3天的时间，3天之后啊，我们必须看见绿地开工。说完，我们抛下坐在大班椅上的物业经理，昂然走出了办公室。来到物业公司门外，苗秀华感叹说，嘿，小李，多亏了你啊，你比我年轻，比我脑子好，比我熟悉社会，在和他们的斗争中咱们是珠联璧合。听着苗秀华的又一次热烈赞许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感到荣幸。我忽然又有点生疑，这苗秀华老夸我干什么呀？难不成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管场之外展开战斗，对于扫客场没有信心，于是便尽心地拉拢了我这个同盟军，使我心甘情愿地为他当马前卒吗？事实上，从房地产公司到物业公司，我的确没少出力，这说起来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了。但他苗秀华却无需冲锋陷阵大动干戈了，这说明他已经学会统战，学会知人善用了。苗秀华从一个将才，嘿，变成了帅才了。而对于物业经理的反应，我同样也是生疑的，这么三吵吵两吵吵就能把问题轻易解决了？事情真的会像凯撒所说的，我来我战我胜，有这么简单吗？事情还真是没那么简单。我们那个小公司的业务总是有一搭无一搭的，那两天偏巧又忙了起来，要去和一个企业洽谈为他们建设信息化办公系统的项目。我只好一边压抑着心里的烦闷和悬念，一边在酒桌上和对方的领导觥筹交错。 满嘴姐夫小舅子的魂叫着，每天喝得头昏脑胀的，还要频频地接到苗秀华的电话，听他亢奋地嘀咕： 如果物业公司不执行我们的要求怎么办？ 就算执行了的话，是不是也应该向他们提出一笔赔偿，以示惩罚呢？还有，就是物业公司的人员构成，在我看来太差了，素质太低，这样一群家伙，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出色的为我们业主服务呢？ 这种时候，我每每躲在厕所里干呕两声，然后大着舌头劝他说：苗姐，现在说这些还太早太早，关键的问题吧是停车场能不能变回绿地，你既然给了他们三天时间，那咱们就静观其变呗。 苗秀华倒真听我的话，哎，对对对，听你的，静观其变。就这样，到了第三天中午，我和那边的采购处长约好了晚上谈事儿，正准备再把为他们设计的那套网络建设方案修补一下，苗秀华的电话又打进来了。这一次，他却没有先开口，而是在话筒里沉默着，吱吱的杂音被放大了好几倍。我心下一凉，得，看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。果不其然，苗秀华告诉我，今天早上他去物业公司要说法的时候，对方的经理都没露面，而是通过花盆之一呈给苗秀华一张答复函。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，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上法院打官司。凭借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。然而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。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，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石一峰，演播小燕，编辑张璐。 苗秀华使出团结群众的办法，他打印了宣传单分发给来收房的业主们，还让我到楼里去发传单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同样对物业有意见的叶教授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苗秀华个性鲜明，令人过目不忘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，他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主持公道，仗义直言，让人尊重。他又贪恋权力，热衷于斗争，缺乏现代管理能力，却不甘寂寞，让亲人都无法忍受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10月31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生于1938年7月10号，我是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口技传承人。 牛老爷子家住在大石栏诗景胡同的一间小院里，刚进小院，记者就被一阵清脆的鸟叫声吸引了过去。